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孙中山和那阵时支持孙中山即是联俄用共政策的国民党人呢，都会认为呢，即是共产党徒如果真正觉悟而参加国民党，咁佢唔会有其他的目的㗎，係咪唔会有其他的图谋㗎，係咪咁好啦，如果佢仍未觉悟，咁好啦，就用主义嚟感化佢囉，係咪咁如果发生咗危害国民党嘅事实发生，咁你咪即係用纪律嚟制裁佢囉，係咪咁所以孙中山就认为俄国要同中国合作，就即係一定要同国民党合作囉，係咪咁如果佢唔拥护国民党嘅话，咁我一定係放弃佢㗎，呢种咁嘅讲法，係咪所以喺呢一个即係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呢，即係孙中山曾经就即係講呢個民生主義嘅真諦啊！呢個我哋喺上一集講咗㗎啦，係咪？咁之後就開始演講三民主義啦，係咪？咁喺三民主義裏面嘅民生主義第一、第二講裏面咧，都好清楚話馬克思主義係唔得嘅，啊，俄國實行馬克思主義係失敗嘅，係嘛？咁呢個係從嗰個意識形態嗰度，即係希望可以感化到啲共產黨嘅即係黨徒，係嘛？咁亦都喺呢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面呢，即係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就向呢啲黨代表呢好即係好清楚咁去解釋呢一個所謂民生主義同呢個共產主義嘅分別係乜嘢等等，好啦，咁即係佢不厭其煩咁去講呢樣嘢，就只係想話，喂，如果你唔服英三民主義，你違背共產黨嘅黨章，即係我哋就會放棄你嘅，係咪咁但是党内的人呢的看法，有人就真的会有质疑的嘛，是吧？我们都想举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些国民党的老同志或者革命时期同盟会兴中会的这些老同志，对孙中山这种做法是不解，是吧？那孙中山又是不厌其烦去解释给他们听。那当时的中央執行委员就是兼这个青年部长周老呢，就曾经请示在青年运动之中，对于共产分子究竟要采取咩态度呢，咁样。孙中山当时呢就话俾佢听，要严防共产党嘅法外活动。周老喺佢嘅回顾录里面呢有一段说话就咁样讲嘅，佢回顾返呢件事啦。佢话在改组期中，联俄用共实为一大问题。联俄是因为苏俄承认中国革命需要三民主义，同时表示废除不平等条约。用共是由于共产党分子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愿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在本党指挥之下共同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努力。但是事实上却剑拔弩张，即以青年论，除其内部有组织外，复有学生，复有新学社。新学生社，复有新学生社多方引诱青年。当我就青年部部长后，对于青年该取什么态度，不能不有所决定。因此我请示总理，问明对于共产党应持什么态度。总理说，用共只是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实行本党主义，断不能让他们在党内做不合于本党主义的活动。所以你办党和办教育应该坚决保持本党的立场，如若有共产党有法外的活动，当加以严防。嗱，呢一段说话就系话周老佢作为青年部部长，佢见到有啲青年系嘛，即系被呢一个共产党外围组织去引诱，系嘛， 咁所以佢就問呢個孫中山：喂，我哋應該採取啲咩態度咧？孫中山俾佢嘅答覆就係、是：你要堅持，即係要保持本黨嘅立場。如果啲共產黨有法外嘅活動，一違法嘅活動，就上當加以嚴防。嗱，另外有一件歷史事實咧，即係話，即係當時咧嚇，喺呢個國民黨一大之後咧，即係召集一大前後咧，咁啊有個鮑羅廷啦，蘇俄有個鮑羅廷喺度係顧問嚟嘅，但係佢當時嗰、那個即係。狰狞嘅面目啊，即系或者佢真面目咧，慢慢慢慢系显露嘅，系嘛？尤其是对于嗰一部分反对联俄用共同埋唔同意呢一个鲍罗廷意见嗰啲国民党嘅老同志，即系当时鲍罗廷咧就视之为眼中钉，系嘛？就会阴谋加害，系嘛？咁當時有好多人嘅，馮成玉啊、馮自由啊，唔係劉成玉啊、馮自由啊，呢啲全部咧都係反對呢、這個即係所謂用共嘅啊。咁但係孫中山都係同佢哋即係苦口婆心啊，咁去講去解釋俾佢聽，係嘛？咁啊，開導佢哋，又唔會懲戒佢哋。咁因為有啲即係國民黨員咧，就覺得孫中山咧都明白，即係呢個鮑羅廷同埋一啲共產黨徒咧，係要即係刻意去扣陷羅織罪名，俾呢啲反對聯俄用共嘅國民黨老同志，就希望孫中山或者希望國民黨制裁呢啲人啊，其實就喺度搞分化咁啊。嗱，當時孫中山覆呢一個即係反對聯俄用共最激烈嘅劉成玉嘅一段説話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嚇。佢話：汝以為如相信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府，你以為我真係相信共產主義同埋共產黨咩？咁啊得。汝以為如相信共產主義及共產黨府，唔知汝與共產黨人水火。故派与全权办理商恶与军政大事，此后党务可不必问。如自利越设立政府以来，英美日三国无事不与我为难，应由甚。如沙面事件、派兵舰抢海关事件，皆汝所亲见，我可谓无与国异。呢、这個無語國真係即係冇乜國家同我 friend 嘅啦，已經。今幸蘇俄派人聯絡，且幫助一切重要物資，俾非口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矣。唔則以外交政策聯俄，以威脅英美日。英美日能與我改善外交，何必專在俄國？聯俄必先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需全體加入國民黨，以為真義府。唔知共产党必不然也。如李大超前日在大会演说，中国国民党老前辈当与人为善，今共产党全体自愿抛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上遭拒绝，未免视人于不广。汝以为李大超之言可代表共产党全体意见乎？成语曰，即系你刘成宇就答呢个孙中山呢个讲法啦，弊众而言今有我也。佢可以俾好多钱，再加上甜言蜜语，咁就可以诱惑我哋嗰啲人噶啦，系咪？咁中山先生约就答翻呢个刘成宇咯，唔向以诚意待人，不问其有不有，只问我成不成。故吾为三民主义，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能代表三民主义，代表大会开会，言之转场，汝当竭全力完成派汝之任务。党事不必过问，我自有办法。刘成宇就话：此行尚有最后一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因国民党党内派别有劣行，成隙勾引而来，中国军阀战争十二年，人民能安居乐业，生产富庶，以供应南北数十八万之 以戰為業者，由農工商下層未波動，社會未倒轉紛亂而今共產黨政策欲推翻中國原有農工商社會之安定，以行其全國恐怖計劃，侵入國民黨為喧賓奪主之計，失敗則吾黨受人唾罵，成功則共產黨橫行全國，國民黨亦遂以消滅，所謂混成一團，無從分別也。如常與鮑羅廷爭論，打倒各項標語，鮑羅廷堂目無詞以對，孫生先生出而排解，是鮑羅廷亦知其主意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也。先生常言豪傑有千秋萬世之名，若為一時之衝動收納共黨，使國民黨將來疑國家人民無窮之憂，故先生思之。啊，我覺得劉承宇呢段嘢真係講得非常之好，係咪？咁由孫中山答佢咯，中山曰：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承宇曰：劉承宇就話。有先生在，吾輩當然無憂，人無百年之壽，設先生一日不為，還顧吾黨，誰能計先生負此責任？負此責任者，有之則事已還缺，終能收拾，不過保存一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計先生者終難暢行其志，不如先事預防之為要也。呢一段说话就系话，喂，你孙中山喺度就得啫，咁你瓜咗咁点咧？简单啲讲就系咁解。喂，讲完呢一段说话之后，孙中山就开始兴啦，系嘛？中山曾牧士之曰：刘宇生，呢个系刘承宇嘅字，宇以为我不久即死乎？咁呢句嘅意思就話，你唔通以為我啊好快就瓜得咩？係咪先？係嘛？語以為我不久即死乎？咁你睇到入邊呢段對話係值得即係我哋大家再三去咀嚼一下，係嘛？佢提到個中國軍閥戰爭十幾年，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生產富庶，供應南北數十百萬之以戰為業者係啲軍人。而呢個農人、工人、商人同埋下層都冇波動，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係嘛？咁呢個就引申到後來啲人話點解要不法統一咧？係咪呢個係一啲爭議？但係你從孫中山同劉承宇呢一段對話，咁其實都可以講明呢個孫中山對共產黨徒仁慈又嚴厲嘅基本態度，係嘛？咁即係話咧，佢有一個主觀嘅願望，呢個善良嘅願望。如果共產分子能夠誠意送養、信仰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嘅政策，咁你就當佢係忠實嘅同志。咁如果佢背叛國民黨，啊，咁你就用紀律嚟制裁佢。咁但係即係劉承宇都係唔接受佢呢種講法，啊，繼續即係。你有喺你喺度，我哋无忧。但系人无百年之仇，如果你一日不为，还顾唔党，边个可以计先生呢一种责任呢？咁样讲到呢度就系刘承宇嗰个讲法，真系不幸而严重，一语成谶。孙中山同佢对话冇几耐之后就即系咁先啦，系嘛？即系1925年咧。即系跟住就啊呢、這个50几岁，即系话喺清党之前咧，北伐之前，北伐成功之前，孙中山咧就已经即系俾呢个刘承宇讲中，系嘛？人无百年之寿，50几岁咋，大佬啊？咁就逝世，咁跟住嗰个局面，边个嚟去即系？掌握咧咁，結果真係有一個人，嗰個人咧就叫做蔣中正。今集咧就講到呢度，拜拜。